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这眼泪分明痛了，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忘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边。坦白，试着要我忘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

在心里依靠，就觉得日子不算太早。放下一切 想到

会好好过。小镜里闪闪水珠，一点点如镜的泪。你那俏脸俏小手，似轻轻沾满着滴滴泪珠。念着旧日共相处，已到了这日，茫然茫然再相遇。过去过去每一刻，已化车厢中对望，望着护送心意。 谁能谁能忘记郁郁不欢的你，美态散满这空气，教我教我这心扉，此刻实在甜美，为求为求忘记当天许多心碎，实在自问是不对，愿意跟你说实对不起。直直泪珠，沿着旧日共相处，已到了这日，茫然茫然再相遇。过去过去每一刻，已化车厢中对望，望着互送心意。谁能谁能忘记郁郁不欢的你，美态满布这空气。我教我这心扉，此刻实在甜美，为求为求忘记当天许多心碎，实在自问是不对，愿意跟你说实对不起。 我的。

事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？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，为了你我会坚持。我想要 伤不愿忘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没浅尝，难与疏淡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，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或星光，一如原谅，少时模样，觅几句爱人留绵长，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，还有孤独要安康，多少遗憾自负存念想，唯有时间